来自梁咏琪的这一首《某年仲夏》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今天真的要感受一下这个夏天的狂热了，因为今天温度可能会达到34到35摄氏度，明天后天呢会有37摄氏度这样的天气。哎呀，先让我喝口水压压惊，怎么夏天就这么快就过来了呢？那刚刚这首歌呢，也是当时的林振强去填词，刘志远去谱曲的一首歌。林咏琪应该在很多人心中都是那种非常清纯的女生的形象，而她呢也是非常清凉的这种感觉，特别适合在夏天来听她的歌曲。然而呢，今天要听的很多歌曲呢都是粤语歌曲，我们接下来听听在粤语歌曲当中这些特别清新的歌曲吧，感受一下在夏天的这一份清凉。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V986， 找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，添加关注就可以了。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一个非常奇怪的男女组合，他们的清新和别人有些不同，他们的清新是带着一点点的狡猾，他们呢就是 My Little Airport， 而这首歌呢名字叫做《给亲戚看见我一个人是吉野家》。 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情谊，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，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986， 这里才遇上，不生想走那片，梦中出现过海洋，若错的会太多，你最美才亮相，唯有你的家里那风景最堪欣赏，谁的手谁的肩，回家一样温暖，能一扑窗就想再扩大世界，花园的海蓝的天，传说里的伊甸， 心在你肩，才能沉沉睡去。几多星的旅店，亦不可让我安宁。见惯公路两边，四季那是另转。来到这温室里，只找到我。 来自陈慧琳的这一首《前所未见》，应该是很多人心中的香港印象了。这首歌是她早期的经典的作品，当时呢这首歌也是被很多人传唱，而陈慧琳应该是在一出道不久就已经开始走红了。在早期的时候，我觉得看到陈慧琳的一些新闻都是在娱乐八卦这样的版面上，而自从她为人母之后就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了。现在已经生了两个儿子了，而且说不打算再生第三个孩子了。今天来听很多粤语清新的歌曲啊，比如说下面这一首来自刘惜君的歌曲，这首歌呢是他翻唱的邓丽君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呢一般是很少有人翻唱，而刘惜君在专辑当中特别选取了这首歌，除了他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曲的意境之外呢，还是想把这首歌献给邓丽君。所以每当他失落或者沮丧的时候，他都会听到这样动人的歌曲，心就会平静下来，想起这个邓丽君，从歌声当中去获取力量。这就是来自刘惜君的这一首《心》。 双眼睛，心中感觉清静，再张开眼睛，怕观望前程。夜冷风更清，这一片荒野地，沿途是歧路，我方向未能明。啊哈，不见朗月。过荆棘，苦中找。

有别离并不很凄美，见尽了云涌风起，还怎么舍得放下你。清明爱人又爱己，何以要那么悲壮才合理，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，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，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，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，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，见尽了云涌风起，还怎么舍得放下你，我们仍珍惜这啖气。 相依为命这首歌来自陈小春。当时呢，陈小春在2015年的《古惑仔之岁月有情》演唱会当中，和自己的妻子应采儿去进行了甜蜜的互动，也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关注，都是被撒了一地的狗粮啊。那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了。其实说到会唱粤语的歌手的话，我觉得不得不提的就是陈奕迅，他唱了无数经典的歌曲啊，而且很多的歌曲都会有国语版本和粤语版本，比如下面这一首歌就同样是有两个版本，而且两个版本的编曲是不太一样的。这首歌的国语版呢是由65首歌名组成的，前奏用的是张宇的用心良苦为前奏，而粤语版本呢用的是王菲的约定的前奏，为的就是衬托出第二句的歌词，说是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。这首歌相信你也猜出来了，没错，就是来自陈奕迅的这一首《K 歌之王》。 我唱得不够动人，你别皱眉，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，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，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，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兴奋，便宜地唱出写在情歌的实感，还能凭什么要是爱不可感动人，逐步的歌词煽动你恻隐，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，来吧送给你跳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摩天轮，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，爱爱爱爱那么多，将我漫天心血一一抛到银河，谁是垃圾谁不舍我难过，分一丁目曾我手，我只得千语万言放在你心，比渴望地老天荒更简单，未算罕有，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，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才令我忍。

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，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，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，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986。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986。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，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。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，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偶尔我会转头讲英文普通话，因为像那是个 trilingual sender。 A 餐有多使它生长， B 餐有 fish 啊，有 chips。 C 餐有不变的烤鸭口音，有三香最爱有配搭，从来不怕麻烦，这里有性格抗拒不准作答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会有派别风格，看似有好多法规与无法，这里有艺术原来都会畅谈，这里的破格永远超出两拍，你信我有想法，我会有既定资格，看似无法一切归于有法，不需施压。发觉我又爱讲乡下话、客家话，与我舅母踢波碌谁来引话，我会自白宴会一吻嘴火星话，我要永远创新，惨得过我系啊。 A 餐为阿拉卡都好过 B 餐，冇乜嘢你拣 C 餐，与 AB 都一致，点解要收货？我最爱有配搭，从来不怕麻烦，这里有性格抗拒不准作答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会有派别风格，看似有好多法归于无法，这里有艺术原来都会畅谈，这里的破格永远超出两拍，你信我有想法，我会有既定资格，看似无法一切归于有法，不需施压。信你知道，挑选不到供应创造，何必一个梦？最爱有配搭，从来不怕麻烦，这里有性格抗拒不准作答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会有派别风格，看似有好多法归于无法，某这里有艺术原来都会畅谈，归于某两个压事早变白饭，你信我有想法，我会有既定资格，看似无法一切归于有法，不需讲 期的这一首 C 餐。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。对于很多在中午想要吃饭的朋友来讲，这会儿听到这首歌可能也会选择恐惧症了，到底应该选择哪个餐呢？ 那其实这首歌也是他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。谢安琪呢，他被誉为是香港的草根天后，因为他唱的很多歌曲情歌非常的婉转动听，而其他的歌曲呢也是深得人心，所以说很多人是非常喜欢他。哎呀，刚刚看到一条新闻的推送，说是热浪来袭，精神要开启炎炎夏日的节奏了。从今天开始的三天呢，本市的平原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会高达35摄氏度以上，而部分地区会达到37摄氏度。市气象台也是在昨天去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，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吧。在这里听听粤语的清新的歌曲，让我们心里先清凉一下。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找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，添加关注，就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发送过来了。下面这首歌来自吴雨霏，吴雨霏她唱了一首可以去做她个人代表的这样一首歌曲哈。之前的那首《吴哥窟》在《花样年华》中有体现，那这一首《我本人》呢，也是她自己去为自己去独立宣言发声的这样一首歌曲。来听听看，来自吴雨霏的演绎吧，这一首她的《我本人》。 传奇，我本人。

这一首《月半小夜曲》1989年的时候，李克勤就把它进行了录制，当时是收录在专辑《Purple Dream》当中。而1999年的时候，他签约了环球唱片，这首歌再次收录在《一年半载》专辑当中。2014年的时候，这首歌是获得了中国好声音年度盛典晚会的年度金曲奖。其实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，我们也听到了其他人的翻唱，觉得是非常不错。那其实李克勤的经典歌曲太多了，真的是。那这首歌呢，是当时他刚进宝丽金不久的时候，有一次听到了原唱，日本歌手的原唱，当时听到这个旋律之后呢，就被深深吸引住了。而那个时候呢，他想要唱这首歌，但是同公司的一个同事正在想要用这首歌曲，他就很失望。突然有一天呢，这些同事决定改编其他歌曲，放弃了这首歌，所以李克勤就像是捡到宝一样，赶紧把它拿过来重新改编了，就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首《月半小夜曲》。先听很多来自粤语的清新的味道，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，添加关注就可以了。下面这首歌来自林忆莲温暖的声音，再见悲哀。 悲哀因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，什么都可以坦荡，未在乎谁是错，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，是非也掠过，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，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，什么的境界都爱自自然地度过，去到最美就如与勿忘我，回复身心最初，面对心境内一片拼搏，秒声瞬间闪过， 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。